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一卷，第22集。皇帝恩准他同榻而眠，这样天大的恩典对陈泽明而言到底是感激更多还是郁闷更多，不言而喻。皇帝行为虽然素来诡异，但此番却总透着带伤的柔弱，让陈泽明无法坚决彻底的拒绝。他倒不完全是因为心软，更多的原因是此刻的皇帝一旦得罪了才真是后患无穷。而这样奇怪的依赖同样让他坐立难安。两人躺在床上，倒是皇帝心力交瘁之后飞快地入眠，陈泽明辗转反侧了半晌，终于迷糊睡去。睡了一会儿，觉得胸口似是压了什么，沉重难当。陈泽明猛然睁眼，不由吸了口气，却见皇帝的脸近在咫尺，而身上沉重是皇帝上半身压住他所致。见他醒来，皇帝也不停止动作，俯身朝他耳畔亲了下去。 万岁，你轻易要拒绝我吗？ 他两人相处甚久，皇帝哪里用这样的语气神态说过话？陈泽明有些惊讶地看着他，那神情真如一个半大孩子一般，哪里见得着平日居高临下的半点气势？陈泽明心中那些羞怒愤慨竟然一下子退了大半，只剩下无奈绝望之感。 求万岁放过臣吧，臣将来还要娶妻生子，如何面对世人？ 这些话同样是他从来未吐露过的。皇帝之前的冷酷让他知道，纵然说出来亦无人理会，可这一刻他居然觉得皇帝也许是能够理解的。皇帝紧紧抱住他，似是溺水之人抱住最后一根浮木。 娶妻生子，娶妻生子，娶妻生子。陛下，松手！ 看，青也是能得到快乐的，不是吗？乖，将来青会适应的。 回府已经是第二天近晌午的事，这之间陈泽明一直沉默寡语，脸色灰白。皇帝之后并没再进一步做什么，大概他口中的不碰其实是不像从前那样做到底的意思。圣心难测，而陈泽明醒悟得太晚。若说之前他还能用出淤泥而不染之类的道理安慰自己，这之后却是不能了。那一瞬间的快感已经击溃了他最后的自持。原来以前自己认为那样不堪的事情，现在也是乐在其中了。所谓坚持，原来一点意义也没有。 少爷，有客到访，等您半日了。 何人？ 说是您的朋友。 近午时了，想必公子该回来吃饭的。 啊，平日这时已经回来了。 多亏伯父家教严谨，才能教出如此青年才俊，得君王重用。 啊， 陈公子，好久不见了。 明儿，这位公子候你许久了，怎么今日下朝晚些？ 陈泽明也不应答，右手搭在剑柄上，立在门前，定定看着正起身朝自己拱手微笑的匈奴右贤王。 怎么？ 伯父，陈公子与小侄本来只是一面之缘，都是小侄仰慕之心太甚， 才冒昧前来。陈公子一时记不起小侄，也是应该。 陈泽明微微一扫，见绿岩身后站着两名黑衣男子，高大威猛，双目金光四射，一看便是高手，显示他的贴身护卫。见他看过来，那两人又往陈赌的方向踏了一步。陈泽明收回目光，前方绿岩正摇扇从容的微笑。 左公子谈吐不俗，让人过目难忘，明儿怎么可能忘记？呵呵，左公子说笑了。 没错，父亲，我不过是乍一见面，太惊喜罢了。父亲，我与左公子许久不见，有些话要说。劳烦父亲陪了许久，想来也是累了，请父亲先去休息吧。 陈独点头，起身向绿岩告辞。绿岩笑着应对，倒是配合着陈泽明，不露半点痕迹。那两名护卫见陈独离开，不禁都回头看着绿岩。绿岩抬了抬手，那两人重新回到了绿岩身后。绿岩复又坐下，一位护卫为他斟满茶碗。 给陈公子也斟上一杯啊，斟上。 陈泽明好气又好笑，见那护卫走近，手中一紧，刚想要发难。 我24位都埋伏在院内外，陈将军想要全家平安，还是稍安勿躁的好。 陈泽明一怔，缓缓松开手，心中恼怒，那一干守城卫士居然如此失职，放了这么多匈奴人进城，明日定要看看是谁领队，治他个玩忽职守之罪。待护卫递过茶，陈泽明默然接过，也不作声。 将军不问问我为何来此？ 王爷为何来此？ 将军相貌俊秀，为人却实在有些无趣。 哼，多谢夸奖。 孺子可教也。 陈泽明看他一派汉人书生打扮，若不是那脸上伤痕，实在看不出半点匈奴人的影子。举止言行显然是受汉人影响极深，心中也是奇怪。 本王今日前来，要请将军带个路。 不行。 本王可还没说去哪儿呢。 到这京城来，还能去哪儿？ 哎呀，满院子的人数十条性命，将军都不顾了？我只见见那小皇帝而已，从未打算伤人性命。你想想看，真要杀了皇帝，惊动京城10万大军，难道我能全身而退？怎么说我也是贵为王爷，要杀也应该是买凶杀人，怎么会亲自上阵呢？将军何必如此固执？ 你见他作甚？路走错了，王爷。 绿岩坐在对面，若有所思地看着陈泽明。路的尽头是座小庭院，此刻已是初秋，叶片金黄，如云般布在头顶。 王爷不是想入宫面圣吗？怎么却带我来了这里？好个幽静所在啊。 那不过是个托词，胡乱说说而已。将军已经看出来了，何必又讽刺我？这是我刚买下的一座院子，将军如是喜欢，送给将军好了。 那倒不必。王爷若是好心，不妨把我府内的24位撤走，陈某已经是感激不尽了。 不急不急。 陈泽明跟着绿岩进了院子，就有人端上了酒菜，居然很是丰盛，显然之前就备下了，只等他来。陈泽明微微一笑，也不客气，提筷便吃，他早已经饥肠辘辘。 不怕我下毒？ 那又如何？ 哼，生亦何欢，死亦何惧。 陈泽明微震，口中酒菜突然间没了滋味，手上便慢了下来。绿岩亲自为他倒了杯酒。 来，从战场上见到陈将军之日，我便想如此痛饮。天下英雄莫出我辈，能与如此强的对手对饮，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。 陈泽明犹豫片刻，终是举起了杯，也许来自敌人的敬意反让人更难拒绝。有人入门，吕岩看了一眼， 24位已经撤走，将军可以痛快地喝了，今日我们一醉方休。 陈泽明大是惊讶，原以为绿岩拿住家人必要达到某些目的方可罢休，见绿岩满脸诚恳的样子却又不像骗人。 说此，多谢王爷厚爱。 点击订阅，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。欢迎大家转发、分享、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